蓝天白云，碧水绿树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继续收听尤其李小培京剧演唱会的实况录音。 接下来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，是江西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， 领衔主演严派亲传毕天来先生，现在应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约请在这里任教。他和夏庆涛老师是非常好的搭档，今天呢也承蒙夏先生请来了毕天来为我们演唱。 好，他们联袂合作的是白帝城选段。 接下来呢，由北京京剧院的著名老生演员陈志清先生，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演员张丽文小姐，为大家联袂演唱《武家坡》的选段，下面有请。 此话当真， 当真， 古 是不要紧， 我今行 就是咱话不和你少你的夫妻就过几年呐、啊 小裴都说了哟，这话筒怎么这么好啊？我说那叫嗓子好，不全在这儿。陈志清呢，不用话筒也那么好。昨天人家刚娶了儿媳妇，是 Zanny， 你看看这高兴的当了公公了，今儿不要话筒啊。谢谢，再让他们唱连袂的那个精粹。 Thank you. 亲冬日恩如日山， 今生不负君，不负亲人义，我的父亲义和义，不负君不义的，我真有什么心思心地和地 面。为什么这今日愁眉不展一双，心不是不敢明月相亲多，暗地奔两个刁难，我的娘家两嫂来的不凡，我有心我迎娶结不离别， 谢大家。下面呢，请他们的弟子上场，尤其是志清的弟子，那个孟先生弟子小裴，范雅静是张立文的学生，让他们三个人联袂演二进宫呢，是因为女老生女花脸调门是二黄的升 F 调六半调，六半调作为我们旦角唱西皮都可以了，再翻一翻，再翻一翻，折俩准的调门，范雅静这嗓子愣行，但愿得他学师傅有条好嗓子啊！ 好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这三位小姐的联袂演唱《二进宫》。 Oh! 滚上把那绿光诞生法场， 这是前朝的忠诚令 那一个忠良有有下场， 有下场来无下场，前提开家是国地方，心里有一个盼老盼兴，李氏夫人提了光亮自主里来山，孩子他的名儿王无恙， 混龙思想长 听众朋友，尤其李小培的京剧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下面请您收听京剧《诗街亭》，谭富英扮演诸葛亮，马胜龙扮演王平。 七三的要请四大爷，忙将地图使报与丞相知，丞相叩头 罢了，夫人出差， 王将军出差， 受捧候 地理图丞上 来， 有 三排 啊。 回来啊，不到你六成要找老将军回来，不得有快去还原 遵命。 你这大胆的马宗啊，临行怎样？师父与你叫你靠山进川，安营扎寨，怎么偏偏在山上扎营？是他家一听难道 好、 来他 好， 嘿嘿，忽然把家庭失衡了，哎，今日马谡失守家庭，乃诸葛亮之罪也。 好，司马懿带领大兵夺取西城， 再战 啊！ 马已带兵夺取西城来了。边定也在不地城脱攻之时，是当马祖燕国骑士中无大勇，会不听先帝之言，今日错用马祖，至少加一品，挥之发兵。好，司马懿大兵临西城不远，再来。敌兵来得好快呀，人言司马用兵日程今日一见，令人可敬，令南人可封。西城兵将据北老虎调遣在外，城中尽是些老弱残兵，司马兵当难道将我送上北去？我这送我上北呀去！的郎君吗？ 正是。 命儿等将司门打开，大嫂斋道，司马兵道，莫要惊慌，不嫂归令决战。 是。丞相吩咐我，尊死不能活。 哎，少说这多不吉祥啊！ 这个实话呀，这个。 来， 有 来了邀请，低楼送我走。天哪，天，寒士心白，就在这空已经压了， Thank you. 有便利呀、啊。 Oh, 丞相不慌不忙的了。俺们在城里头啊， 怎么 埋伏有10万神兵？ 什么叫神兵啊？ 我怎么拿算术也没看过呀？ 别忙，我瞧瞧。 你先得瞧一瞧。 我说伙计， 这10万神兵真是里三层外三层。 哦，这里三层外三层不用说，你都瞧见了。 一个没有啊。 对嘞， 说了我半天你没瞧见呢？ 看不见呢。 干脆咱们还是听丞相的吧。 丞相， 在哪里弄鬼？不要中了他人之计，老夫先传一令，众将官，天国令下。 不说天 传承了俺家爹，民族啊三分，官方到故乡访问，是四大 人分明，人的是这千般的 师傅拿发来的笔，我也曾爱人去他领那领的是阿妈领那金那王金笔，你来是他祖阿妈方才能，而来是这想在不服只要在心，你领的三寸不要紧，安而无言就跟我的第二天师傅两在第二楼大家等等朝你到此谈啊，谈谈地城外的街道到今准备做事啊嘛，爱吞啊地师傅两我有来的两道美酒，好像一滴三的滴，到此就该大阵风。为什么酒也不停，进退两难，怎样的是何不行？我有心痛，只想我我是要不要买，不要要的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的那里来来来，听他的声来，听我 小年纪知道什么？诸葛亮出世以来，从不弄仙，后队改为前队，兵车四十里，受兵受兵。我识破一他，诸葛亮啊，聪明。这条计只好是满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将老夫有读兵师，深通战策，焉能中你的诡计？空城也罢，实城也罢，我拿定了主意，我不进去，你岂奈我何？ 别走，别走， 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了。 司马懿大军倒退四十里， 啊，哎呀，老将军啊， 只才司马懿大兵兵临陈家，被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杀走，他必然回来。老将军快快替他提阵，可领大马。在身残，手受冤，蛟龙得水，九凤而还天啊！ 一探 啊， 众将官不服多西臣 啊， 何人当着老夫起怒？ 老夫诈为 啊， 众将官报与丞相知道 啊， 是时辰，你们偏说是空城，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 且听探报一报。 好，西城实是空城， 那诸葛亮呢？ 逃往汉中去了。 再一探。 好， 诸葛亮啊，你的胆也太大了啊。司马懿呀，司马懿，你的胆又太小了。本当再去夺取，有恐中了他的儿计。哎，看将起来，司马用兵不日两夜，众将官 有 受兵 啊。 天下一大 将上中传粮令，下得王军胆敢去买多些吧。王平原来听分明，战场大营是马苏，山下大营是王平，城墙若是不可进，天有花图不争气。黄昏热后来得见地，万树丛生一向王平责打，此乱世不 的老师，怎奈你回去禀知事，当着众将面前便立下了军令状，至今是受家一品，若不讲一阵话，小老夫何以不忠？啊！引导家有八旬郎母，你死去后将你逼到天亮，不在你母身上，以为养老之病啊，多谢传教。 并非是空马祖啊，我哭的是先帝也在不得臣破哭之时是当马祖言过其实终无大用，回不听先帝之言，今日错用马祖一句石头加一瓶，思想起来有负先帝托孤人呐。啊，丞相就该百分心惊，奏明有旨之道。哎呀，待我百般进京，奏明有旨之道，便去我的武乡侯职位歇兵三日，再与司马交战，后帐扮演与老将军和我共 谢丞相。 行得相逢与见者甚是一例，他坐在场面昂然不动，欢策罢了，反当我的礼貌不周，又将我永为苦力，并以大言群臣当作满朝文武，我要作伴作马，纵然将我斩首，若果亲自领调，这都是民居山牛何则天下啊，不但去寒气高华下，民族恶火烧心呀，唐红来站台把帅挂，不包含自己半家民女里，心肠把什么喊出一丝染黄沙，纵然骗我的从何家，我一个把自己命儿娘天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谭富英等演唱的京剧《诗街亭》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，人多嘴杂，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，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，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